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关注新加坡民众都十分关切的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在现任总理李显龙66岁，身体状况并不理想的情况下，未来的第四代领导人会是谁呢？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意大利，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近日去世，在中国媒体也是引发了不小的关注。30多年前他拍摄的《末代皇帝》一揽9项奥斯卡奖，也使得那时候的外部世界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好了，在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他的生平，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虽然国土面积狭小，但是在政治、外交、经济领域却做出了大格局。新加坡从1965年8月9日独立，现在已有53年，共有3位总理。第一位就是中国公众十分熟悉的李光耀先生，他在1965到1990年期间担任了新加坡总理，被称为国父、建国总理。他67岁时辞职，由时任国防部长吴作栋接任。2004年，吴作栋63岁时辞去总理一职，内阁成员推举副总理李显龙接任，至今已经14年了。2011年，李显龙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自己会在2020年新加坡大选之后交班。2016年的8月21日，李显龙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时，忽然身体不适，休息了1个多小时才重返讲台。这一幕也使新加坡人出了一身冷汗，也显示着新加坡新一代领导人选拔的迫切性。而从新加坡政局的最新情况来看，综合各方的消息，在众多的政治人物当中，王瑞杰和陈振声这2人的出现几率是最大的。果不其然，在最近的党内的一次选举当中，2人也是脱颖而出，几乎可以敲定他们将是未来新加坡社会的领导者。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主播邱胜阳先生的分析报道。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全新加坡人民热议的，当然就是我们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即将诞生了。这怎么说呢？因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已经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人选和新职位的。那么在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当中，执政党的领导也就是未来的政府领导人。目前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是李显龙总理，他也就是当然的总理人选，而他的接班人就必须是辅助他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领导党和领导政府迈向未来挑战的新一代的党领导人。在这次的众会选举中，被任命为第一助理秘书长的是现任的财政部长王瑞杰，而被委任为第二助理秘书长的是现任贸工部长陈振声。他们都分别取代了现任2位副总理，就是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以及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这样一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李显龙总理即将会宣布改组内阁，让被选出来的党中央领导人尽快的接手治理国家，以便顺利的完成第四代领导人从第三代领导人的手中接过管理新加坡的重担。可能大家都会对这2位新的未来总理人选有兴趣吧。 他们都是经过了第四代的政治领导人开会决定之后自行选出的领导人。财政部长王瑞杰是第一届新加坡警察部队海外奖学金的得主，在警察部队担任非常多的重要的职位，同时也担任过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首席私人秘书。出任财政部长也累积了相当多对经济课题上的决策。前些时候因为突发性的中风，使到大家对他的健康问题存在了忧虑，不过近期他已经出示了医生的证明，表示他的健康并没有大碍。而第二助理秘书长陈振生是军人出身，从政之前是担任新加坡武装部队陆军总长，军衔是少将，因此他对国家安全的课题是有独特的见解和非常丰富的经验。有政治观察家就认为，陈振生和王瑞吉的配搭将是相辅相成，能够为新加坡的未来带来稳健的成长。而李显龙总理很快的就会做出决定，如无意外，王瑞杰将会成为李显龙的接班人，出任第四任的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理，而陈振生很可能就会出任副总理。一般上民众对新总理的人选王瑞杰和陈振生都抱以非常大的支持度，尤其王瑞杰给人家是温文尔雅的这个形态，而陈振生虽然是军人出身，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铁腕政策，他们都经过了多年的政治磨练，和民众以及各界的领袖打成一片，以集体协商的这个作风来治理国家的。历史是不断的进步，新一代领导人的接替是理所当然和迫切执行的。但愿新加坡的这次的政治领导人的更改能够面对国际间日新月异的挑战。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大家都知道纽约被称为大苹果、大熔炉，这里呢也被公认是全球金融中心以及全球流行文化的中心。而要说起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心，那是非加州的硅谷不让了。然而近年来呢，纽约却和硅谷抢起了角色定位。纽约正在努力打造自己美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这样一个城市定位。如果说硅谷凝聚的是美国最具有活力的科技创新企业，那么纽约呢，则有着全球最有活力的文化创新。纽约市政府相信文化的积累会对科技创新有着积极的影响。人们通过相互的沟通交流，产生所谓的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那由此听来，纽约对自己城市的新定位也和时下北京对于创建全国科技中心的定位呢，有不谋而合之处。好，我们就来听在纽约的时事评论员陈一佳对此的介绍。 创建于5年前的 Strong Arm 是一家专注于帮助工业企业保护员工工作安全数据科技公司，现在已经为30家企业跟踪在仓库等高危区域工作的工人的运动数据并进行分析，帮助企业防止事故的发生。而在创业初期，他们就认定纽约会是最适合他们发展的地方。 I'd categorize it in 3 ways. The first is access to talent. The second is New York is a hardware hub. There's a lot of startups that are leveraging resources that already exist here. Number 3 is the fact that New York is the home to a lot of the organizations we want to work with. 除了 Strong Arm，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开始把目光放向纽约。根据纽约经济发展公司的数据，今年到9月中为止，已经有850项融资在纽约完成，整个融资额达到91亿美元，势头依然强劲。 I think one of the core reasons I see for that is actually the co-working space, real estate.Which was a problem for New York because real estate is so expensive. It actually solved a big problem for startups, and now that actually flourished with, you know, it allowed it actually to grow in its own ecosystem. 而美国以硅谷为中心的创业版图似乎整体在发生着变化，因为过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开始向美国的其他城市转移，而纽约多元的经济结构和庞大的人口基数等优势就显得越发突出。 Well, in Silicon Valley, it's really about an idea and realizing the idea. Where here, you have an ecosystem that allows you to have distribution of the idea. So very quickly, you can actually test out your MVP, your minimal viable product. That means I have an idea, and within weeks, I can actually test it out, present it to certain companies here, work with stores or ad tech companies to infuse it into their campaign.And I don't have to just wonder, will this work or not? 同时在纽约的创业企业类型更加多元，除了科技，从媒体广告到健康零售都非常有活力。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女性创业者愿意到纽约来发展事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呢，我们来聚焦英国的可持续餐厅。前两天的节目里，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全球粮食浪费问题，还列举了全球十个粮食浪费最严重的国家，排行在第一位的呢，就是英国。有数字显示，在英国每年被白白扔掉的各种食物高达670万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走进的是美国纽约的一家餐厅，他们呢把每天的剩余食物分放给那些买不起食物的有需要的人们，避免浪费。而在英国呢，一些餐厅推出了可持续的理念，可持续餐厅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粮食，减少粮食浪费。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亚当·汉德林在伦敦经营着几家餐厅、咖啡店和酒吧，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食物因为不能被及时销售而浪费掉。于是亚当就想到了开一家可持续性的餐厅，把餐厅、咖啡店和酒吧剩下的食物再加工，重新端到餐桌上。 The things everyone throws in the bin is peelings of vegetables. So turn them into crisps is a thing which everybody loves the taste of. Tell us what you've got over here.It's like an interesting array of color. These jars change all the time. It literally is what we have. So, for instance, the leftover turnips, we'll ferment them and we'll turn them into a dish later on at some point. The pears, we have the last batch of awesome pears. We'll pickle them. The cabbage, we had a few white cabbages left over. We'll do kraut with them. So what are these? Little cocktails. This one here, using all the leftover rosé wine, and making a cordial with it. 对于亚当来说，可持续性就是一切。做生意的意义就在于零浪费。与亚当有相同想法的还有一家软件开发公司，该公司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用户可通过软件搜索附近餐厅和咖啡店在结束营业前是否有尚未卖出的剩饭剩菜，然后可以用优惠的价格购得这些食物。这些食物的售价从2英镑到3.8英镑不等，约合17到33元人民币。目前这款应用程序已经从1.2万家欧洲食品零售商手中拯救了800万份食物，食物和钱都可以省下来，消费者对于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接受。 I mean, if it's something that's kind of advertised as more sustainable, locally sourced, better ingredients, no plastic packaging, all that stuff, absolutely, yeah, I'd rather go there.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加拿大，公众人物更应该洁身自好，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泥潭。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可真不少。虽然教训很多，但还是有人会不断地滑进这个泥潭。最近呢，加拿大政坛的一位知名人物，现任加拿大官方反对党保守党的司法事务发言人 Tony 就因为卷入一起性丑闻，不得不辞去其议会职务。虽然他保留了议员的职位，但是其政治生涯呢，也是岌岌可危了。那么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使得他苦心经营的政治生涯很可能就此毁于一旦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Conservative MP Tony Clement has been a staple of Tory politics for the better part of 3 decades. That career has now been derailed, at least in part. The Ontario MP has admitted to sending sexually explicit images and a video to an individual online, an individual he thought was a consenting female recipient.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来自安大略省的联邦议员克莱蒙特承认，他在网上向一位似乎对自己很有兴趣、愿意发展浪漫关系的女性发送了自己极具性色彩的照片和视频。这一行为可能会让这位活跃加拿大政坛30年的保守党议员的政治生涯提前结束。 Clement says the RCMP is investigating as he's now facing an extortion attempt. Clement has resigned as the party's justice critic. He's also stepping down from all House of Commons committees, including the top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Committee, which reviews the work of the nation's intelligence agencies. Agencies like CSIS and the RCMP. 克莱蒙特发表声明说，在过去三个星期中，他在网上向一位他认为是自愿与他发展浪漫关系的女性发送了露骨的性照片和视频，但事实上他可能是陷入了网上敲诈骗局，成为某人或某些人敲诈勒索金钱的牺牲品。现在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在调查这一涉嫌诈骗的事件。克莱蒙特承认他已经提出辞职，不但辞去其担任的加拿大联邦议会官方反对党保守党司法事务发言人的职务，而且辞去其担任的联邦议会几个委员会的所有职务，包括联邦议会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克莱蒙特还在声明中向自己的妻子和家人道歉，承认自己严重缺乏判断力，走错了路，给家人带来完全没有必要的痛苦和羞辱。 Clement apologized to his constituents and his colleagues late Tuesday while vowing to seek help and treatment to correct his personal life. Clement, who is married, said he will make sure this will not happen again. Conservative leader Andrew Scheer said he was disappointed in Clement and he has accepted his resignation.Clement will stay on as an MP. 克莱蒙特为其不当行为在星期二向其选区的选民和保守党的同事们做出道歉，承诺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保证不会再犯。保守党领袖谢尔对克莱蒙特的行为表示失望。保守党领袖谢尔对富有政治经验的克莱蒙特很重视，让他担任其影子内阁中重要的司法事务发言人的职务。在特鲁多自由党联邦政府司法部长 Jody Wilson Raybould 近几个月推出多项立法草案的情况下，作为官方反对党的司法事务发言人，克莱蒙特肩负的任务很繁重。克莱蒙特曾经两次竞争保守党领袖，但都无功而返。在2015年哈珀领导的保守党在联邦大选中败给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之后，哈珀辞去了保守党领袖职务。在2016年的保守党领袖竞争中，克莱蒙特虽然出马竞争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但因为筹款不顺利而退出竞争。当时他呼吁自己的支持者转而支持保守党领袖候选人伯尼埃，因为伯尼埃是能够带领保守党赢得2019年大选胜利的保守党领军人物。但2016年保守党领袖的竞争结果是谢尔以微弱多数票战胜伯尼埃，成为保守党领袖。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相信很多朋友这些天呢都关注到了以末代皇帝、巴黎最后的汤格尔、偷香等影片著称的意大利电影大师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10月26号上午7点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他的去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呢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因为对于中国影迷来说，这位导演呢有着独特的存在地位。贝托鲁奇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末代皇帝，他是首位走进紫禁城拍摄电影的国外导演。他说1984年自己初来中国，对中国毫不了解，但是由此呢开启了一段奇特的旅程。正是因为拍摄末代皇帝的缘故，他从此对中国历史、对现代中国格外的感兴趣。由80年代一部《末代皇帝》在全球影界取得的巨大成功，引发了全世界对于当代中国的极大兴趣，也由此开启了其后20年世界影坛对于华语电影的高度关注。 在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扮演婉容玉洁儿的演员陈冲说，正是因为这位导演，他才真正开启了对电影的热爱，决定今生今世从事电影事业。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贝托鲁奇在与癌症长期抗争后去世。威尼斯电影节组织方当日发表声明说，他将被铭记为意大利和世界电影界最伟大的电影人之一。贝托鲁奇1941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1961年从助理导演做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1972年他执导的影片《巴黎最后的探戈》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并获得1974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对于中国影迷来说，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末代皇帝》，他也是第一个走进故宫拍摄电影的国外导演。1988年，《末代皇帝》斩获9个奥斯卡奖项，其中包括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这部关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影片使他享誉全球。贝托鲁奇于2007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荣誉金狮奖，1983年和2013年两次担任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2008年他留名好莱坞星光大道，2011年获得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在中国观众心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大获成功的电影《末代皇帝》，使得当时的外部世界产生了对于当代中国强烈的认知兴趣。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在晚年由于腰椎间盘突出手术造成的后遗症，贝托鲁奇多年来活动呢是要靠轮椅来进行的。贝托鲁奇自幼在一个充满了艺术气氛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他的父亲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教授，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好朋友。在罗马大学学习文学期间，贝托鲁奇曾经是一名诗人，但是他说自己的诗歌造诣呢是无法超越父亲，决定放弃诗歌创作这个路，并开始尝试拍摄短片来涉足电影事业。1962年，21岁的贝托鲁奇执导了第一部电影《死神》，从此开启了导演生涯。贝托鲁奇多次说，他和帕索里尼的合作对自己后来的电影生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外，像黑泽明、戈达尔等导演的作品也使他受益匪浅。在从影十年后，他凭借一部《巴黎最后的探戈》获得了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以及第31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导演提名。他在1984年拍摄的《末代皇帝》是最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好的视觉叙事电影之一，东方色彩极为浓厚饱满。另外，贝托鲁奇还有一部可称伟大的电影作品，这就是1977年他执导的历史电影《1900》，描绘的是上个世纪意大利的社会和政治风貌。当贝托鲁奇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呢，在中国的视频网站上，他的《末代皇帝》又成为了人们点击的视频热点。那么看电影、欣赏电影、理解电影，相信是对这位导演最好的怀念了。好了，下面呢，我们也挑选一个小片段来跟大家分享影片的精彩，写的是小皇帝溥仪刚刚进宫时面对新生活的不安。也由此呢，作为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节目的结束。好了，感谢您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皇上，这就是大内。你瞧，这个小的是皇上的寝宫，我们就住在这儿。您再瞧， 我今儿回家吗？ 回家？还不回去呢？皇上看这儿，哎。这个大的是太和殿，皇上就是在这儿登基的。皇上，奴才给您拿神武门。 我给你拿神武门，给你， 这， 给你， 这。来得起得。踩个来得起得的，踩来得起得的，踩个来得起得，踩个来得起得，踩个来得起得的，踩个来得起得，踩个来得起得，踩个来得起得。 我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当然了，皇上是万岁爷，是天子，

It's 1 p.m. Beijing.